抽花生抬水呢、這個梗係政治正確啦，本身就係政治正確 喺本土派嘅陣營裏面， 係咪先？即係喂，你嗰陣時尤慧晶話上嚟做節目就話政治唔正確嘅啫，其實係咁，但係佢哋冇咁嘅胸襟噶嘛，佢覺得即係話，誒、哎、呢、這個係敵對陣營嚟嘅， 嗯， 你上得嚟咧就等於通敵咁樣樣， 等於咧我係 endorse 你，係 啊， 咪所以佢啲邏輯係好奇怪的。 啊 即係我完全係理解唔到㗎，喂！我上到嚟都係同你辯論。 唔係，咁所以咪就係話， 喂，同樣道理，咁我上到你 I channel， 咁咪代表我認同你咩？屌，我同你辯論嘛。 佢上 TV 呢個就係 suppose 係咧，尤慧晶如果上花生台嘅話，佢個角色係辯論 ，instead of 咧喺度同你講風花雪月咧，喂，嗰樣嘢就唔係通敵啦。喂，但係上到嚟同你講啊嘻嘻喎，同你講呢個咩即係 CP 文化喎，嗰啲乜嘢 CP 文化唔識嘅 啫，即係嗰啲同人啦、 哦 啊，即係喂佢係講呢啲乜嘢喎？ 同志 係咪？唔係同志啊，係、啊、即係喂同你講呢啲乜嘢喎？喂，你會覺得就係話喂 friend 你先至同你講呢啲嘢嘅啫嘛？ 咁佢火燒萬世橋嘅節目啫，關我哋成個花生台咩事、啊？ 咪就係咯，咪啲人會咁睇啊嘛。但係如果你話 因為 係 你自己係咁、啊，因為你哋咧係會掃地出門。即係話你哋唔可以唔同主持呢係有唔撚同意見嘅一個台嚟嘅。喂大佬啊，我哋幾時每日係寫個 instructions， 今日要講乜聽日要講乜㗎。 欸你唔好以為 My Radio 呢就立下咗咁嘅先例。你唔知你老友啊梁錦祥啊。 唔好話。 佢就話即係選舉期間佢喺度講就話嗱，我哋而家 My Radio 好明顯嘅，即係如果邊個即係同呢個 My Radio 或者我哋主持人即係嘅路線政治路線咧係好大出入嘅話咧，嗱一定掃你出門。同埋佢講明啊嘛，就係話呢一個叫言論自由咧，唔係佢哋優先服務嘅嘢嚟噶嘛。 所以我都係施誠於佢㗎。 你又施誠於佢？ 喂，施誠於佢嘅意思就係話佢哋喂，我哋可以包容不同嘅泛民嘅政治光譜， 嗯、 但係我不能夠包容。嗰啲所謂嘅本土，因為我又唔知道你講乜、 嗯。 第一，你嘅概念係唔清楚嘅、 嗯。 第二就鬼頭鬼腦嘅、嗯，即係正頭先我分析一樣啫嘛。喂，點解你仲會即係話我可以即係幫佢講説話、 嗯？ 我真係唔明喎，係嘛？有啲人仲好開心喎，屌你即係叫人咩話棄王保佑嗰啲咧，嗰啲咪傻佬，好似阿 Gentle 連一語中的嘅屌呢嘢講俾佢哋聽嘅啫嘛，唔係叫我哋啲人頭正麥戇鳩，你真係。 唔係呢個係妖敵。 系嘛？呢个妖敌之计嚟噶嘛？都分唔清楚，大佬自己脑筋又唔灵活，唉，真系我都怕你哋咧，大哥。所以嗱，而家你睇翻嗰个本土派嗰个嘅走势咧，只有系日薄西山喺我角度。因为点解？第一，成个香港嘅政治环境咧，即使我系一个独裁嘅专制政权都好，睇到而家香港嘅势头咧，第一佢会俾红萝卜，第二会棒子。棒子嘅一方面就系咧。正如好似話，而家中學根本連呢個問題都唔俾討論，但係你唔可以淨係用呢個棒子噶嘛、 嗯嗯， 因為你嘅壓迫越大，個反抗係越大噶嘛，香港人，咪我都係啦。喂，唔係點解我上個禮拜提出，喂你冇得走噶，你就算我唔贊成獨立都好，我都要提自決噶、 嗯。 你唔好十下十下，喂，之前形勢上我哋根本係趕唔切出呢個論述，或者我哋未思考得清楚，解釋唔到俾香港市民聽一件事。但系經過今次嘅選舉之後，你唔可以唔反省呢樣嘢嘅，你完全同人哋交代唔到嘅，你仲擁抱民主回歸啊？你又衰第二鍋嘅咋，大哥，係搞唔撚掂噶。喂，嗰陣時候都可以淫得甩，就係話喂，屌嗰陣時候我迫於無奈啦，屌英國佬都跪低，屌我哋有咩唔跪低啊？你屌你屌你老豆老母啦！當年關我鳩事啊？係咪？我都可以咁講啊！我嗰陣時候十六十七啫嘛，我都未入世未深，少不更事。我邊度識嗰啲咁嘅國家定位嗰啲問題啊，大哥！你估而家呢僆仔日喺度睇 Facebook， 我嗰陣時睇報紙嘅啫嘛，仲係睇南華早報添啊！屌大佬！ 唔係，所以其實你睇阿四方西其實一個好指標嚟嘅，因為其實佢自己嗰啲支持者咧係跟住一齊大嘅，佢都話其實你活在佢年代，你都明白就係話其實你九七之前，你你即係其實你好少人係諗住自決啊或者獨立啊，冇人啊。 嗱，活喺刘慧卿年代嘅、你唔好忘记当年佢系远东经济评论嘅记者。佢、最出名嘅问题一个咩问题咧？成为一炮而红嘅记者，就系当戴卓尔夫人嚟到倾完翻香港嘅时候，话俾香港人听，我哋会签订一个协议，保持香港繁荣稳定，主权会回归呢个中国。刘慧卿系第一个提出嘅问题，你点可以将香港交俾一个独裁嘅政权啊？